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三，农历11月26。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7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农村创业蔚然成风，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韩正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举行视频会见，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 我国将进一步扩大信用信息共享的范围，不断降低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获取成本，确保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稳中有降。 教育部表示，今年以来，脱贫家庭辍学学生持续保持动态清零。 中国首次发布出口管制的白皮书。 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显示，2035年我国成为世界重要原材料产品研发生产应用高地。 2022元旦假日期间，冷空气势力弱，全国大部地区为晴到多云天气。 以下是详细内容。 农村创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广袤乡村已成为创业的新热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到2021年底，我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预计将达到1120万人。农村创业蔚然成风，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是我今年种的辣椒，展示还不错，产量也是比较高。 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大唐布镇万兴村蔬菜基地里，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划一，返乡创业大学毕业生肖寒正在辣椒大棚用手机进行直播带货。去年刚从农校毕业的大学生肖寒积极响应信丰县大力扶持蔬菜产业发展的号召，认领了万兴村蔬菜基地大棚 15.4 亩，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现在不但自己种的辣椒喜获丰收，还当上了农业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截至目前，该基地已经吸引20多名大学生前来创业。 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学的知识就是农业专业这一块，就是我可以通过我的理论加实践去把这个东西做好，晚上开店，吸引更多的大学生进来创业，把我们的蔬菜产业做好做强。 返乡入乡的年轻人不仅有肖寒这样的农学专业毕业生，还吸引了更高科技的人才。 我们柠檬六分离技术的话，就是柠檬的最外面它的表皮里面有油囊，然后我们可以把油囊里的精油提出来。 分子生物专业博士毕业的刘彦成放弃留在海外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重庆潼南县，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研究柠檬深加工技术，带动家乡柠檬产业革新。 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商业机会，柠檬它本身是极具经济价值的，只是我们暂时缺乏精深加工，没有把这经济价值给完全释放出来。那我们如果能做到的话，那一个是我自己可以获得很好的收入，同时也可以就帮助到当地的果农们提升他们的收入。 今年11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以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做精做优乡村休闲旅游业，做活做新农村电商等为重点。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刁新玉表示，农产品深加工是农村创业的一块富矿， 由卖原料向深加工产品转变，打造品牌化的市场体系，推进社会化全程服务，实现农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 农村创业创新除了实现食品保障功能外，还向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等功能拓展。今年29岁的陈曦毕业于海外名校，是一名建筑学硕士，拿过国内外多项设计大奖。他载誉而归，回到家乡浙江玉环市甘江镇，专注于美丽乡村建设。 我们想提出一个叫做大隐若现的一个概念， 就是把整个建筑的形态隐藏在这个环境当中。 国内现在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想为家乡的建设也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创业创新是动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表示，当前农村创业创新显现出旺盛的创造热情和创新活力。今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预计将达到1120万人，比2020年增加110万人。创业业态越来越丰富，带农富农效应越来越强力。 目前80%以上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带动特色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农事体验、电商直播等蓬勃兴起。据测算，平均每个双创主体能带动6.5个农民就业，为农村带来了人气，增添了活力。 邓小刚强调，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引导广大农村创业创新主体，发扬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和利农为农、连农带农的奉献敬业精神，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聚焦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立足乡村经济圈。下一步，农业农村创新创业要在圈内寻找更多的共享、共创、共赢的合作机会，围绕互联网平台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特色产业、乡村休闲、康养文化、旅游业等快速发展。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今天在北京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举行视频会见，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17次会议、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22次会议、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第13次会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第5次会议。会见时，韩正表示，中新作为近邻和伙伴，政治上相知互信，高层交往密切。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李显龙总理通电话，对中新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欢迎新方深度参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愿同新方携手同行，深入开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加强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生产等抗疫合作，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升质量和水平。王瑞杰表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给新中合作带来巨大机遇。新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互动，发挥好双边合作机制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加强人员交往，携手为两国和地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祝愿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随后，韩正和王瑞杰共同主持4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双方全面梳理两国高层共识落实情况和务实合作进展，共同规划下阶段合作方向和重点。双方一致同意，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推动重点合作项目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和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打造互利共赢合作新标杆，以拓展两国抗疫和发展合作为依托，为全球抗疫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会后，韩正和王瑞杰共同宣布达成陆海新通道合作规划等一系列成果，并共同出席中国旅新大熊猫新生幼崽命名仪式。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方案已正式印发。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堵点痛点，实施方案进一步扩大信用信息共享的范围，并不断降低信用信息获取成本。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辰昕介绍，中小微企业是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相关部门大力推广新一代模式，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成运行了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 从全国情况看呢，截止到今年11月末， 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大概呢达到了18.7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4.1%。但是呢，部分部门和行业数据难以获取，以及呢信息获取成本较高的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司长陈洪婉表示，针对堵点痛点，实施方案进一步扩大信用信息共享的范围，并不断降低信用信息获取成本。 兼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最急需的纳税、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纳、进出口、水电气费的缴纳情况、不动产、知识产权、科技研发等共计14大类、37项的信息纳入共享范围。实施方案明确，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要按照公益性的原则，向揭露机构提供基础性信息服务。 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负责人毛红军介绍，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确保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稳中有降， 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指导银行对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外贸等重点领域的小微企业加大支持力度，围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教育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脱贫家庭辍学学生持续保持动态清零。此外，2019年以来，全国教育系统完成了6.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非卫生厕所改造，中小学改厕任务基本完成。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根据介绍，今年教育部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督促各地持续做好劝返复学工作。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表示，坚决守住义务教育有保障，特别是控辍保学的底线。 今年以来的脱贫家庭辍学学生持续保持了动态的清零，以精准资助促精准控辍，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与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的数据全面实时的比对，深入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农村学校办学能力和教学质量。 在推进中小学改测工作方面，2013年至2018年，全国教育系统改造14.1万所中小学、幼儿园非卫生厕所。2019年以来，完成了6.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非卫生厕所改造，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厕所基本达到了安全、清洁、实用的要求。刘昌亚介绍，中小学改测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提升中小学生文明素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要求各地实事求是制定改测方案，因地制宜解决改测技术难题。各地坚持一水则水，一汉则汉，不能搞形式主义。厕所卫生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肠道传染病发生和传播的风险，避免学生因厕所拥挤而上课迟到，提高了学生课堂的学习效率。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中国的出口管制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发布出口管制的白皮书，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完善出口管制治理的立场、制度和实践，阐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主张和行动。白皮书全文9000余字，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正文包括4个部分，分别是中国出口管制的基本立场，不断完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持续推进出口管制体系现代化，积极开展出口管制国际交流与合作。出口管制是指对两用物项、军品和以及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出口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性措施，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今天就中国的出口管制白皮书的发布背景、主要内容、如何看待扩大开放与出口管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该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本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原则，不断完善出口管制治理，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主张各国应当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切实维护符合真正多边主义的国际条约和机制的权威，创新安全理念，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特别是大国应当履行大国义务，展现大国责任担当，在出口管制领域推进国际共同安全，推进国际出口管制朝着公正、合理、非歧视的正确方向发展，不应当损害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出口管制物项的正当权益，不应当对和平利用科技进步成果促进发展、正常国际科技交流与经贸合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转设置障碍。中国主张在出口管制国际合作中更好地实现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进一步发挥国际协调合作和多边机制的作用，妥善解决分歧和争端，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使各国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伙伴，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显示到2025年，我国原材料工业保障和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到2035年成为世界重要原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应用高地，新材料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世界领先。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十三五以来，我国原材料工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综合实力稳步增长，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陈克龙表示，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原材料工业大国。2020年，我国原材料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7.4%，生产的品种达150,000余种。广泛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 陈克龙介绍，十四五不再分别制定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规划，而是将原材料工业整合起来做一个规划，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根据规划，到2025年，我国原材料工业保障和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增加值增速保持合理水平，在制造业中比重基本稳定，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提升，占原材料工业比重明显提高， 到2035年成为世界重要原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应用高地，新材料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世界领先。 十四五期间将突破一批重点战略领域关键基础材料，重点行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5%以上，掌握一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粗钢、水泥等重点原材料大宗产品产能只减不增，形成5到10家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领航企业，在原材料领域形成5个以上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今天正式发布，规划提出推动卫生健康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冬奥会召开在即，规划提出实现1000万人上冰雪的目标。规划还列出33项具体指标。总台央广记者白杰哥报道。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介绍，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打破部门壁垒，将医疗卫生、体育健身、生态环境等领域统筹融合，在5年规划编制中是第一次。 推动卫生健康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规划列出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的33项主要指标，部分新增的项目与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密切相关。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北京每1000名常住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脱位数，要从2020年的0.7增加到4.5，是数值变化幅度最大的一项。到2025年，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占比超过80%。北京的“十四五”指标要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20年的55.5%基础上逐年稳步下降。中小学生每天参加校内体育锻炼时长达到1小时以上。冬奥会召开在即，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将推动冰雪运动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1000万人上冰雪的目标，普及提高3大球运动，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 现在我们要求每个区都要建设2个体育公园， 着力解决目前北京市全面健身场地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匀、配置不合理、社区配套不足，特别是我们小型的健身设施比例比较低、群众身边的这个健身设施比较少这个短板弱项。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有关情况。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介绍，近一周全球新冠肺炎日新增确诊病例多次突破80万例，接近疫情以来最高峰。 奥密克戎变异株已成为部分国家主要流行毒株，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截至12月28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9571.6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12亿0741.3万人。 就疫情形势，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 那么陕西西安的疫情呢，目前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而且呢，病例有外溢到省内和省外的情况，风险人群排查和管控措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后续疫情在社区传播风险还是比较高。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介绍，已专门下发通知，提出继续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 2022年3月15日前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进出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与香港、澳门有口岸相连的除外，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元旦春节期间返乡探亲人员流动大幅增加，务工流、探亲流、学生流仍是春运客流主体。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卓立： 我部将会同14个部门和单位成立春运工作专班，将采取一系列有力度、有温度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高效便捷出行。 米峰介绍，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建了15个督查组，对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综合督查。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5例，本土病例152例，陕西151例均在西安市，江苏1例在南京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境外输入14例，本土1例，在江苏无锡市。现有确诊病例2415例。 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2元旦假期全国天气趋势，预计假日期间冷空气势力弱，全国大部地区为晴到多云天气。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会上，中国气象局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宋善云表示，预计元旦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冷空气势力较弱，无大范围雾霾天气，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不会出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气温条件良好，有利于户外活动。 元月1日，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有零星小雪，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为晴到多云天气，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有4到6级的偏北风，气温下降3到6摄氏度。2日，全国大部地区为晴到多云天气，东北地区有4到6级的偏北风。3日，西藏东部、云南西北部有小雪，四川盆地东部以及贵州北部有小雨，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天气。 但即将进入二九时节，气温较低，最低气温0度线仍位于黄淮至江淮南部之间。对此，宋善云提醒公众，元旦假期期间仍需要注意防寒保暖。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气象局透露，2021年截至12月28号，全国平均气温10.7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0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最高。 今天，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亚运村竣工仪式举行，标志着杭州亚运村赛时使用建筑建设目标顺利实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1视听新媒体领域十大新闻，主旋律出圈，献礼百年视听精品引发网络追剧热潮，整治饭圈乱象，遏制文娱领域不良倾向等新闻上榜。 明年北京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0,000，其中将普通指标额度由2021年的40,000个调减为30,000个，同步将新能源指标额度由60,000个调增为70,000个。 连接舟山本岛和岱山岛的舟岱大桥今天建成通车，浙江实现了限线通高速。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50，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119,931例，累计死亡病例5,403,662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3,172,397例，死亡820,870例。总台央广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受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影响，以及节假日美国民众出行聚会增多等因素影响，最近几天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骤然增加。27号周一，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飙升至51.2万。28号周二，美国单日新增病例回落至37.7万，仍然居于高位。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28号强调，不会中断学校的线下教学。 When there's a positive case， 当教室里出现阳性病例时，每个孩子都会把检测工具带回家，只要他们没有症状，只要他们的检测继续呈阴性，他们就可以继续来上学。 据英国政府28号公布的疫情数据，该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仅13万例，再创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加速传播，本月以来英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已经多次刷新纪录。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表示，新年前不会出台进一步的防疫措施。他呼吁人们在参加庆祝新年活动时保持谨慎。另据南非科学家最新研究显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人群，特别是接种新冠疫苗后又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人，对德尔塔变异株的免疫力明显增强。他们预测，奥密克戎变异株会逐步取代德尔塔变异株。 其他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28号表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阿卜杜拉西扬表示，如果相关各方表现出决心和善意，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达成协议。 以色列国防部2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当天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面，会谈涉及根据国际社会的决定达成解决方案的政治前景的重要性等问题。 鉴于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已于日前下令美国海军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驻留地中海地区，暂缓前往中东。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吴京、张浩森、石静飞，主播舒心、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